庄，他敲树庄呀，哎呦，不听情郎摇一声，你摇一声呀，哎呦，你摇一声他来做，一声上面绣九郎，什么叫个郎，听我来说端详呀，说呀说端详。情书包是个太平郎，朱郎兵器用刀枪，勇往大就是一郎，哎郎哎呀，算来一共三个郎了呀，莫是王都长花魁还有郎，织女年年会流浪，哎呀哎呀，算来一共六个郎了呀，莫非杨二郎他呀赶太阳，西郊我捉放三郎，看破红尘谁？九个一万的是狼。